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 不思量自难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而今或许已物易人非了，可是随着岁月的荡涤，在我一个远方游子的心头却日渐清晰起来。我所经历的大事也不算少，可都被时间磨蚀了。然而这些童年的琐事，无论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却永久、永久地刻印在我的心头。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愉快而神圣吗？ 这段电影原声旁白出自一部国产老电影《城南旧事》。提起《城南旧事》，哎，我想很多听众都会有所耳闻。没错，这就是我国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以他7岁到13岁的北京南城生活为背景创作的一部自传体的短篇小说集，出版在1906年。这全书呢，透过英子同志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1983年，著名导演吴贻弓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还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感动了一代人呐。那您知道这位女作家都在北京住过什么地方吗？那在他的笔下曾经记录过什么有关北京的故事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儿的节目呢，就让我们追寻《城南旧事》中林海音的足迹，感受一下林海音笔下上个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老天桥吧。林海音原名叫林寒英，小名叫英子，原籍台湾，父母曾经东渡日本。1918年农历3月18日，林海音生于日本大阪。后来呢，父母带着年幼的林海音返回了台湾，但是当时的台湾已经被日本鬼子侵占了。林海音的父亲叫林焕文，他不甘心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所以举家迁居到了北京。5岁的小英子来到了北京，并在这儿度过了被他称为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的25年时间。林海音一家主要生活在北京城南，这里的胡同、四合院，还有西山脚下的毛驴，脖子上挂铃铛的大骆驼，都给了他挥之不去的记忆。那林海音在北京当年都住过什么地方啊？现在这些地方 还能寻找到遗迹吗？那在林海音的回忆文章中，又都记述了哪些老北京的故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林海音一家初到北京，住在珠市口一家名叫千安的小客栈，那是1923年呢。这家客栈的地理位置很好，旁边就是第一舞台，啊，第一舞台是当时著名的一个演艺场所。那么从这儿往南呢，就可以到当时非常非常热闹的天桥，还有城南游艺园。珠市口每天这人来人往啊。林海音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和老妈子站在门口看人。林海音的父亲爱搬家，不久他们一家子就搬离了这座小客栈。现在呢，如果您到城南去寻找，这个千安客栈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年呢，林海音一家从千安客栈搬到了春树上二条的永春会馆。在明朝的时候，这个春树胡同已经形成了，就因为胡同里春树特别的多，所以这条胡同就叫春树胡同。再后来呢，春树胡同演变成了很多条以春树命名的胡同，哎，周围的都叫什么春树上头条、春树上二条、春树上三条等等。但是您现在呀，如果去实地探访，在老地图标注的春树猪条胡同的位置转来转去，恐怕您只能找到春树园小区和东春树胡同。其他那些个春树胡同在哪儿呢？原来呀，春树猪条胡同上个世纪90年代就被拆了。1998年，有600年历史的10条胡同拆了9条半，在原地盖高楼，或就现在这个春树园小区。原先胡同里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呢，那是让人难以忘怀的10条胡同啊。当然，现在这个小区也不错啊，反正建成了以后呢，哎，那老胡同就剩下半边东春树胡同和那棵老春树了。那棵巨大的老春树，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老树依然是枝繁叶茂。当时呢，林海音一家住在永春会馆后院。林海音住在这儿的时候刚开始上小学，他的妹妹燕珠、弟弟燕生都是在这儿出生的。生活在永春会馆的时期，对林海音的一生来说，那意义是非同寻常。在这儿，她从一个台湾女孩，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的小姑娘。早晨，林海音扎着小辫，斜挎着书包，沐浴着晨曦去上学。她已经是师大附小1年级的小学生了。师大附小呢，就是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您从琉璃厂一直往北，就能在马路西侧看到这所百年老校。当年林海音穿打了皮头的布鞋，喝着豆汁儿，吃着涮羊肉，他应该是特别的快乐的。永春会馆的院子里曾经有一棵大槐树，林海音在他的城南旧事中提到过那棵树。好玩的地方只有会馆中间空院的一棵大槐树。到了槐树开花的夏天，寄鸟鸣叫，清风徐来，树荫乘凉，惬意极了。树上吊挂下了像槐花一样的槐树虫，俗称吊死鬼，用筷子把它夹下来，放进小瓶里观察那蠕动的样子，然后倒出来喂鸡吃。在永春会馆住了没多久，林家又搬到了新帘子胡同。林海音家住在胡同的尽头，那个时候新帘子胡同是个死胡同，不比珠市口那边热闹，胡同幽暗而寂静。此时林海音还是一个好动的孩子，他每天放了学回家放下书包， 就到大街上去看热闹。不久，林海音家又搬到了虎坊桥大街的广东交领会馆。这里是林海音成长过程中一个难忘的地方。虎坊桥大街呀，当时比较热闹。此时林海音已经上小学三四年级了，他开始用自己幼小的心灵去感受五光十色的生活。林海音写的一篇小说《虎坊桥》，讲述的就是他在这里的一段经历。当时啊，林家租下了整个会馆，并将房间院落粉饰一新。这个时候呢，林海音的二妹从台湾来了，母亲又生了四妹五妹，家里是人丁兴旺。现在如果您去虎坊桥探访，当年的虎坊桥大街现在已经叫朱日口西大街了，这个交领会馆呢也已经被拆除了。林海音上五年级的时候搬到了西郊民巷居住，那里街头呢常走过一队一队的救世军，穿着灰色的制服。救世军这个摇鼓一响，各家小孩都往外跑，干嘛去看热闹去，哎，听传教的。林海音的父亲啊，要他周末到福音堂听洋人传道，这样呢还可以学点英语。但林海音喜欢的却是福音堂发的那画片儿。在西郊民巷啊短暂居住一段时间以后，林家又搬到了梁家园。不久，林海音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说起来呢，林海音在北京的旧居基本上都已经拆除殆尽了，只剩下晋江会馆。因此啊，现在很多人认为晋江会馆是林海音的故居。春水园小区东边不远就是晋江会馆所在的南柳巷。南柳巷是一条南北巷的窄胡同，这条胡同四通八达，哎，出北口就是琉璃厂西街。过去呢，琉璃厂西街是经营书籍、笔墨纸砚为主的。现在这条街上的经营项目与过去也没有什么不同。老北京以经营文房四宝和字画出名的是荣宝斋，也在这条街里。因为父亲的去世，林海音家里经济陷入了危机。那是1931年，没有经济来源的林家只好住进了南柳巷里福建和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因为那儿呢不用交房租。开始亲戚们啊都为林家担心，但是13岁的林海音呢，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母亲共同扛起了这个家。据林海音回忆，南柳巷的南口是他的日常生活区，那里烧饼麻花、羊肉包子、油盐店、小药铺、澡堂子、当铺、名医铺，样样都有。而现在的南柳巷南口呢，依然是生活区，这里的日用小百货、主食厨房、卖菜的小摊儿应有尽有。而从南口往西走，出了西草场，就是宣武门外的街。洋超市沃尔玛就在西草场的把口。如果您现在去寻找晋江会馆，还会很容易找到，就在南柳巷的中段路东。晋江会馆啊，原来是个大四合院，解放以后被分成了两个小院。林海音和家人在晋江会馆住了近20年，这里是林海音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走进晋江会馆的院落，这里的老建筑保存完好，只是居民们将院子里能利用的空间都搭建了房子。原先齐整的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院里的居民对这位解放前就离开的邻居还都有记忆。而林海音的旧居呢，就是北边的三间房。前几年啊，院里还有一位住南屋的王奶奶，曾经是林海音的邻居。当年她对林海音记忆犹新，说林海音待人非常有礼貌，大家都喜欢跟他亲近。当然过了几年了，现在了，我们不知道这位王奶奶呀是否还安好。出了晋江会馆，站在南柳巷狭窄而寂静的胡同中，您可以感受到胡同独特的静谧。当年林海音住在这儿的时候，周边的环境可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晋江会馆斜对面是永兴寺，俗名叫南柳巷报房，这是北平报纸的派报处。 哎，在林海音的作品里，他回忆每天早晨四五点，天还没亮，所有的批卖报纸的都集中在这儿，等着各报馆啊派报。那个时候呢，南柳巷胡同是一片嘈杂与喧嚣。在南柳巷晋江会馆居住期间，林海音就读于春明女中，1934年又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去《世界日报》当了记者，他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了。当年呢，林海音的中学是在福州人开办的私立春明女中就读的。这个春明女中啊，位于南城，这个中学附近主要是演艺人员居住的地方，哎，所以好多的京剧的、话剧的、电影界的子女都在这个学校就读。比方说著名的老生于淑妍，他的两个女儿于慧文、于慧清就与林海音是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白杨比林海音低一年级，名伶严慧珠比林海音还要低几个年级。后来于家姐妹还成了林海音的好朋友。林海音选择进入春明女中学习，除了住在南城方便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春明女中特别的优待福建学生。一般学生学费25，福建学生18。在林海音上初中的时候，那正是新闻学发展的高峰啊，林海音就被新闻学迷住了。他经常到北新书局和现代书局看书买书，还为自己订了一本现代杂志。此时的林海音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新文艺的爱好者。林海音的同学吴金玉曾经回忆，刚上春明女中的时候，林海音给人的感觉那就是不爱说话，哎，静静的。也许是因为他刚失去父亲，哎，那个时候林海音就很喜欢文艺了。有一次上课，只见他一个人把头压得低低的，默默地掉眼泪，怎么回事啊？大家一看，嗨，看《红楼梦》呢。那个时候女孩子呀，是不许看什么《红楼梦》啊、《西厢记》啊这种爱情小说，为什么？怕学坏了。再往后呢，春明女中所在地成了原宣武区第二职业学校的校址。原宣武区第二职业学校在校门外的街的西侧，这儿离菜市口很近，如果从南柳巷走到原宣武区第二职业学校，步行大约要20分钟左右。可现在呢，这个原宣武区第二职业学校早已经搬离了，当年的春明女中原址也已经物是人非了。林海音从春明女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了寓教女中读书。才开学就听说北平的《世界日报》的社长程舍我先生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专门培养新闻采编人员，学员不用交学费，还可以边上课边在报馆实习，毕业以后还有机会进入报馆工作。林海音考虑到自己的家庭情况，再加上自己对写作有兴趣，就自作主张报考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4年到1936年，林海音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在程舍我先生严厉的指导下，他在新闻采访当中成长起来。他因为写作成绩好，念完了一年级就被分配到了报馆去实习。那么林海音此后还有什么北京旧事呢？我们明天接着跟您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为大家回顾的是我国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当年在北京生活的足迹。根据林海音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拍摄的同名电影中，曾经收录了一首动听的童声歌曲，叫《送别》，这也是当年啊，这个学堂的乐歌。上世纪初的小学学堂都会唱这个。这送别可了不得啊，为什么呢？这个词啊是谁写的呢？当时的也是著名的大才子，就是李叔同先生。哎，李叔同 那在文艺上，在文学上，在文化上才华横溢。当然后来呢，遁入空门，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弘一法师就是他。哎，人李叔同当年啊，别的甭说，就小楷书法写的那叫就是绝了。那您看当年他那个字儿，太漂亮了。可是后来到老年以后，他那字儿写的呀，一般人就看不懂了。这圆咕隆咚的啊，这个也没有笔锋了。尤其现在在拍卖当中，您看那个拍卖图录，弘一大师的字那也是相当相当贵。但是好多人就看不明白，怎么好法呢？这个哎。其实人家是经过了很深的这种哲学上的领悟，这才把自个儿的字变成这样。所以我们看确实是好，而且后来的字比之前写的规规矩矩的，谁看都漂亮那个字儿还要好得多。但是这种字儿没法学，有人说我就是专门学弘一法师那种字儿的，那是瞎掰，那就叫不会啊。小孩儿能学，你可学不了。哎，那写的这首送别，那当然是在他没出家之前写的非常好。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惨，夕阳山外山。其实不是笛声惨，是笛声残，就是四段四序，不是说吹得特惨。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这个一壶浊酒尽余欢，有的说是一壶，就是酒壶的壶，有的说是一孤。这孤怎么写呢？就是一个角字儿，就是头上长犄角，这角旁边一个瓜子一孤。还有说一瓢浊酒尽余欢，这我都听过啊。我觉着啊，我的分析可能是一孤对。为什么呢？一壶就太俗了，一壶浊酒啊，一孤浊酒。这个孤呢，就是古代的盛酒器，这个跟这个人家李叔同这学问啊能救得上。一瓢是怎么回事呢？那可能就是一孤，这孤他不认识，把那个旁边那个饺子边啊念成了瓢字了，就成了一瓢浊酒了。这喝酒拿瓢喝倒也行，但是谁随身带着瓢呢？所以估计应该是一孤浊酒尽余欢。那别看这么短短的一首歌曲里边用了好多典故，什么这个离离原上草啊什么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啊，今宵酒醒何处等等，就是无数的典故。所以这个歌其实到现在我都很奇怪，它为什么是学堂歌曲？这歌真的挺深的，而且小孩能理解吗？啊！但是当时这首歌确实非常流行，就是所有的小学的学堂啊都教这个小孩唱这个。咱们在这个各种的民国的电视剧里头，只要是儿童合唱、儿童齐唱，往往都是这首《长亭外古道边》。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社会现象。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就来听听这首送别，这也是《城南旧事》这个电影的插曲。在这首歌当中，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